小伙子， 对，玩王者荣耀三个月，花光了家里多年的积蓄。 哎呦， 对此呢，就是引起了各方的关注。为此，腾讯也说了啊，那他们出台了一些新的措施，比如说在最近30天当中，任意时段的累计消费达到500元。那腾讯将会尝试着联系他的支付账户所有人进行提醒确认啊，就可以要，如果30天消费超过500块钱，将会通知家长。 对于同学来说就是这样了。 所以我们今天呢跟大家聊一聊啊，您都有过哪些被通知家长的经历？ 哎呀， 可能是好的， 这今天 可能是坏的， 本来就闷哈。你说完这个，我这心里 凉快了啊！ 是啊，一身冷汗。 对，说一说被通知家长。 对， 有没有过被通知家长、 叫家长的经历？ 可以和我们一起互动一下啊。 对，说说被叫家长的经历。你找到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搜索。 您可以打开微信，微信的右上角有个加号，加号里面有个添加朋友，添加朋友里呢有。就是公众号里搜索北京文艺广播就可以找到我们啦。 没错。 当然还有很多这个朋友早早的就来到了我们的节目当中，和我们一起保持着互动，像什么你不鸟我 ，you don't burn me 啊。 我也不搭理你。 哎，对对对，还有这个青青，有一种幸福叫简单。 欢迎各位， 欢迎各位，早上好。 一天的正确打开方式应该是侥幸开心，喜静笑脸，穿好幸福，手提梦想向着前方，系好安全带，我们出发了。 你想说什么？ 我们进入一个常规环节 啊， 这个话题呢，大家可能一开始不知道怎么互动好 啊， 对吧？我来访问你 哦，拒绝接受采访， 被叫家长的经历 啊？你说哪一次？ 对，我也是说，你随便说一次吧。 哎呀， 大帅这方面经历比较丰富。 哎呀， 哎，人生 被叫家长的经历啊，好啊。就是因为我考了特别好的成绩，然后 是啊， 老师都说来这样把你家长叫来，我们一起研究一下啊，你是怎么学的这么好的啊，为什么会在上课的时候看小说呢？ 哦，你看的是什么小说呢？ 哎，就是我真的有，就是比如说那个上初中的时候，然后看武侠小说，然后当时呢看的正特别入神的时候，就是主人公掉到了一个山谷里，然后吃了两颗樱桃，反正就是功力大增啊，即将 不武侠小说，这是吃俩樱桃 都忘了，反正不是樱桃，是吃的红色的果子，功力大升啊，打通任督二脉，哇，正激烈着呢，咔，被校长发现了啊。 校长发现了， 校长巡视晚自习， 这不相当于武林盟主出现了吗？ 哎，结果不光把我给 K 了一顿啊，连我们当天的班主任都被给切了一顿， 哎，掌门都受伤了。 你想想掌门，你想想掌门那个时候的气啊！ 是， 掌门说来，你哈，不要走了啊，让你姐姐回家把你爸叫来啊， 把你领走。 对，结果呢，我爸一听说了我是发生了这件事情被留下了啊，然后我爸说，就让他在那待着吧， 抛弃了你， 对，直接不管了。 哎呦 啊，但是呢。他不管，我们班主任受不了。 对，是人家得 半夜等到11点了。 你爸出了个高招， 不是？等到十一点了， 二人一脉相承啊，这彼此。 我跟你说是这样，等到十一点了，那个班主任我说，你爸怎么还不来接你？ 好。 然后我知道我爸呀，我说老师，我估计他不会来，而且我估计回家会得挨一顿暴揍啊。然后我们班主任说，哎呀，其实那时候老师还真是很好，你别看他就是有时候经常打我们啊，就是但是呢 心是好的， 心是好的。他那个时候他一听，哦，我回家可能还挨揍，说那行，这样吧，我送你回家吧。就亲自送我回家， 顺便表达一下，下回留下他说您早点来接。 哎呀， 我也得回家。 结果当我们走到半路的时候啊，发现我爸爸过来接我们了啊。 哎呦，叔，哎，叔叔真是一代高人啊，都算好了。 耗到十一点，估计是我妈受不了，快回来，快接回来打吧，你 要不然咱也甭睡了， 早打早完事。 你看看，你给各个家庭添了多少麻烦， 哎，就在半路上碰到了，然后班主任在做在完成交接的时候， 哦， 还有一个交接仪式 啊，哦，我的妈呀， 哎，这交给你了啊， 哦， 那个老师还特别嘱咐了一句，哎呀， 啊，就回家以后不要打，不要打啊，就不要打啊。结果老师说的不管用啊。 哎，是不是以后就再没留过这么晚啊？ 这你别说，这是 这就是叔叔的用意。 哎， 你不是要留吗？好，我让你留个瓷实。 哎，但是呢，其实这个事儿，你看从这一叫啊，一送一接里边，我说实话，慢慢长大了以后，自己心里还是感触很多的，对吧？家长的那种老师的爱护。啊，家长的又爱又恨 啊、 哎呀，如果让我重新回去一次的话， 姐是什么态度呢？ 我一定不让校长发现。 你姐肯定心里想，碍我什么事儿？还给我派活？ 好，来，各位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保持互动啊！你接下来的时间将会听到以下内容。 哎， 加长版复兴号开始发车。 本市2019年年底路侧停车电子收费全面覆盖。 嗯。还有20所民办高校招生被叫停， 首轮新中考成绩昨天公布。 嗯，还有游戏30天消费超500元，腾讯将会通知家长。 我们出发吧，每天7:30，90分的陪伴，100分的嘻哈。 好，咱们来看一看7月1号暑运开始当天的10点钟，北京南到上海虹桥的 J7次高铁动车从北京南站的15号站台准点满员出发。 哎， 这也是7月1号铁路调图后呢正式运行出发的加长版复兴号列车。因为车两侧长长的金色腰线，加长版复兴号被大家爱称为叫大长今啊， 因为它变大了又长了， 还 有金色， 还有金色啊，叫 大长今 啊。好， 全车呢一共16节车厢，定员1193人，比以往高峰的时候啊，这个重联运行的复兴号呢列车多了41个定员。 嗯， 今后啊，这个可爱的大长今列车将担当北京南到上海虹桥间的 G7、G14次、G3、G2次、G11、G10次、G149、G118次的运行。 哎，对，也好认啊。腰线是金色的，有一条金腰带。 哎，你说这个号不都应该对着的吗？ 对，都是对着的吗？ 那 G149 和118怎么对了？ G149 和118是吧？就和别人家对上了。 我走错门了。 对对，再来看一下啊，北京市计划2019年年底路侧停车电子收费全面覆盖、 哦、 停车收入纳入政府非税收入管理。然后呢其中2019年1月1号开始，东城区、西城区和通州区要率先实现路侧停车电子收费全覆盖。2019年7月起，朝阳区、海淀区、丰台区、石景山区的路侧停车电子收费要全覆盖。 我看见那个设备了，找一个大塑料布、 嗯、 我以为是什么东西呢、 啊、 来一看都是那叫什么咪表 啊， 是吧？ 对对对对对。 另外来关注呢，经过一系列严格的评估考试与审查，北京市相关部门近日首次为初创企业小马智行发放了自动驾驶路侧牌照啊。 哦， 小马智行即将在北京市跨定的公开道路进行实测。北京自动驾驶汽车路考跟普通人获取机动车驾驶资格一样，需要通过若干科目的考试。 嗯， 路测牌照获得需要经过封闭测试场训练、 嗯、 自动驾驶能力评估和专家评审等一系列的程序。 嗯， 考察车辆对道路标志标线以及附属设施的认知，审查指定行驶场景下正确操纵车辆的能力。 嗯， 包括但不限于自动行驶、自动变速、自动刹车、自动监视周围环境、自动变道、自动转向、自动信号提醒等功能。 哎呀，你知道我看了这条信息，我特别感慨的。 怎么感慨了？ 哎，又一个带马的企业。 哦， 马云、马化腾、小马智行，我决定了，我要在我的名字里加马，我叫大帅马，大大马。 大帅马， 大马帅， 你听你跟那个大长今是一波的， 怎么老叫大马猴？ 大马帅，不如你叫马大帅吧？ 哎，这可以，哎，马大帅啊，也行啊、嗯，来， 已经被人叫了，感觉， 哎， 来关注民生消息啊， 嗯嗯， 你念，刚才我刚念、 好，接下来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这样一条消息：首轮新中考成绩昨天发布，中考文化课540分，体育考试40分，满分580分，城六区570分以上的高分考生111人，全市152人。 大帅啊，用这北京话说，你可太鸡贼了。 怎么了？ 这后面一共六条消息，就这个只有两行，你就专念这一条最短的。哦，剩下长的都归我。 哎，对，赶紧看一下啊，还有一些这个 其他的 关于这个中小学校园欺凌这些事情的防治， 哎， 又有了新的动态。 是，截至六月底呢，东城、海淀、丰台、石景山、通州、延庆等多区的区级中小学生欺凌综合治理实施方案已经出炉，部分区呢还公布该区中小学校园欺凌防治举报联系电话，其中东城区明确规定，如果发生了欺凌事件，各校应该在十分钟内口头上报。 嗯，我觉得这个事情是必须严管、严查、严罚， 是 狠罚的一个事情。这 个 是 此风不可长， 对，而且这个是会对于这个他将来的成长和很多的青少年的心理造成非常大的影响的。 是， 对吧？ 我还看过一个国外的小学的小朋友哈，他就唱了一个 rap， 就是那个，就是他就唱的是我不知道你为什么每天欺负我，为什么欺负我才能让你获得成就，但评委就说其实他 rap 不是唱的特别好，但是非常感动于他通过这种方式把遭遇说出来。 对 啊， 其实有很多时候我们不能说有什么叫打着，比如说打着艺术的旗号耍流氓啊，打着也不能打着自己未成年的旗号， 是是， 来做各种为非作歹。 他有时候不知道，但是家长需要知道， 也应该让他知道知道啊， 好，不能这么干。 接下来时间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最新的民办高等学校以及其他民办非学历高等教育机构办学状况年度检查结果公布，15所民办高校暂缓通过，整改期内不允许招生。 看来 五所学校不通过被停止招生。那跟大家来说一说啊，经过专家组的检查审核，北京城市学院、北京吉利学院等25所学校年检结论为通过等次。北京邮电大学世纪学院、北京科技职业学院等36所学校为基本通过，北京民族大学、北京八维研修学院等15所学校为暂缓通过，北京北大方正软件职业技术学院、北京黄埔大学、北京东方大学、北京清华大学、北京世贤研修学院5所学校为不通过。 我们出发吧，每天7点半，90分的陪伴，100分的嘻哈。 咱们这儿居然还有一所黄埔大学， 我也是真的是惊了，我天哪啊！ 这教出来得是啥？ 哎呦我天，都教什么的？来看一下啊， 我们来看看大伙儿互动啊。 对对对， 说说有没有被叫家长的经历？ 还有新朋友啊，猪猪侠什么的，我们都看到你们了啊，欢迎你们和我们保持互动。来，说一说你那儿有什么叫段小周？哎呦，小周这学霸呀，他怎么会被叫家长呢？看一下啊，小学时候虽然考试还好，不喜欢写作业，天天被班主任请家长，最多的时候一个礼拜被请家长4次。不过必须说，那时候好多作业真的挺无聊的，都是各种抄写多少遍。前不久小学聚会，大家还聊起了我被请家长的事情，结果全班50多个人只出了我一个研究生，班主任一说啊，一说起来愣说没有啊，哪里请过，没有这回事。我觉得是这样，班主任应该骄傲和自豪，对吧？ 对对 对。 你看，你应该这么说，班主任说，你看，就是因为我叫家长来的次数多，所以你考上研究生了吗？ 对对对，没我督促你不行。 嗯， 但是他这可见他喜欢的是那种研究性学习 啊， 他不是重复记忆性。 对对对对对。 所以你研究生肯定也不是历史科的。 嗯， 糊涂旁观者是没被请过家长的男孩，一定是没上过学的孩子。我的妈呀！就因为你被请家长多，别人也得被挨着呀。崔丽是个女孩 哦， 我没有被叫过家长。 哎呀，我特想听听女孩被叫家长因为什么事儿啊？ 女同胞们赶紧发信息。 我估计女孩被家长叫家长，往往是因为比如说谈恋爱啦，什么样的事情？ 女孩吗？ 对，因为女孩一般会很少就是调皮捣蛋吧。当然，如果我们听众当中藏龙卧虎，你可以跟我们说一说啊。来看一下， 于先生说，于老师打卡报道，你这话题我活了40年，我还没有被叫家长的经历。 你有叫过别人家长？ 对对对对，作为老师好像有这个优势， 对吧？ 不过我都回忆起来我被叫家长的经历， 你 开始觉得没有， 后来想起来了， 学前班的时候有过一次。 哎呦我天哪！ 哦，上课看黑猫警长的书，哎， 你看， 而且我学前班的时候居然坐在第一个。 哦， 这也是没有的事儿。后来， 哎呀，好，后来就发育了、啊。 那个书就 被没收了 啊、哦！ 但我特别想书被要回来呀、 啊！哎呀，你看我们都是爱看书的孩子，是不是？ 哎呀，你这是一个 就是看的时间 自己的孩子 看的时间和地点不对。奈妮说了，请问是在这儿互动吗？没错啊。还有阿范说，我初三的时候 上课。看漫画和小说，你看又是一位。 你这个时间好像更不对。 对，老师呢就把我家长喊过来了，控诉我不仅自己不爱学习，还带漫画给同学们看。 那你这严 重，导致同学也不爱学习。 你说你带十本，组织一社团， 回家我妈就把我狠骂了一顿。开玩笑啊，我不给同学漫画，他们就会好好学习啊。开玩笑，我不给他们带漫画，他们就好好学习了吗？ 啊、 年级里那么多差生，不请家长，非盯着我怎么办？当然。第二天我就多带几本喽。哎，你这种属于你看，就是因为妈妈只骂了你一顿，哎，你就缺一个爸爸教育你一顿。 我的妈！ 不要叫打一顿啊！来，接下来的时间，欢迎大家继续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来互动交流。 上班、下班、起飞、出游，人生是一段旅程。出发才能遇见未来，我们出发吧。 好， 你看到军儿这个互动了吗？ 就是 这话题，我猜每个男的年轻时候都有吧。 嗯， 我初中时候是班长。 嗯， 因为我不满体育课被强行换成了数学课。 啊、 我带着半个班的人走了。 陶哥，哎呦我天哪！ 后来当然被年级组长，那都不是班主任了， 啊、 被年级组长请了家长。 嗯、 啊，回家之后你懂的。 啊， 我爸妈一套连招 KO 了我，这太严重。 这 比带漫画给同学 你也是太狠了。你好， 对呀、啊， 带着全班 半个班人出逃。 哎呀，好，嗯， 还觉得自己是英雄吧？ 对，是，这是不对的啊！你应该把那个一半也带上。 我的天哪， 这不行啊，这真的不行啊！来看一下，咱们说一说。 引发话题的消息， 哎，游戏三十天消费超过500块钱将会被通知家长。 嗯，2017年6月呢，有媒体报道，深圳11岁的少年玩王者荣耀3个月，花光了全家多年的积蓄。报道了这件事之后呢，人民网连续发表3篇关于王者荣耀的评论文章。 嗯， 未成年人玩家沉迷游戏的社会现象也引起了广泛关注。 嗯， 腾讯呢在6月20号推出的未成年人游戏消费提醒服务最近升级了， 嗯， 通知金额的起点由单日500元升级为30天内500元。 嗯 嗯，腾讯表示呢，对于疑似未成年人的热门游戏消费，在最近30天当中啊，任意时段的累计消费达到500块钱呢，腾讯将尝试联系其支付账户所有人进行提醒确认。 哎。那这个6月20号腾讯推出的这个新服务啊，还有超过200人的专属客服团队负责此事。 哎呀， 对于疑似未成年人的游戏消费呢，在最近30天中任意时段的累计消费达到500元，都会联系家长。嗯、但是我在这里边想吐个槽 啊， 现在的这个腾讯人工客服怎么这么难打呀？ 啊，就200人不够。 不是，我前一段时间因为我收到了一条短信 啊， 就突然收到一条短信、 啊、 说您的账号在更改那个绑定手机。 哦、啊、 就是说我的微信正在修改绑定手机。我当时就懵了呀，然后我就打这个他的电话，然后就腾讯的电话，就各种什么按一什么按二，二完了按六，六完了按五，等我摁了7、8个数以后呢，进去以后他说，好的，我们的微信人工客我们的微信客服已经通过微信和您联系了，请您上微信上跟他聊。 你要气死 我。当时关键是我上微信上跟他聊以后，那人不跟我聊啊。我当时我就疯了， 可能嫌你岁数大吧。 不是，我真的觉得啊，这 不好，这不好啊。 这真的是， 你应该把这客服做到人家贴心的地方。 你要么你就说你没人工客服、啊， 对 对 对 吧？ 对 对 对， 这弄的啥呀玩意儿？这是啊。 那我们说完这消息啊、 嗯， 根据腾讯介绍，对于未成年人身份的判断，首先是基于用户的实名信息进行初步判断。 嗯。 同时呢，考虑到未成年人盗用家长身份信息进行游戏的可能呢， 嗯， 也会结合疑似未成年人的一些行为特征，比如生活、学习、作息规律， 嗯、 进行一个综合的评估。 喂， 好，你那个也比某些系统自己升级，然后把人家名字中间加一空格，非得让自己去改，凭什么你升级成这样让我去改，还我必须去改、 哎、什么哦， 是不是 哦，明白， 就应该你就应该负责，你怎么把它升级坏了的，你应该先出来认错。 对，最近这个有很多的系统都出现了一些问题啊， 对， 这个要吐槽都吐槽不过来啊。 这个咱们分批吐分批次吐槽啊。来，再来关注一下，近日西城、朝阳、丰台先后公布了2018至2019年度第一学期义务教育阶段接收转学申请工作的安排。根据通知，转学申请冬季将于本月开始启动，转入西城仅限小学3到5年级啊，小学、初中各年级均不办理区内转学。 哦， 本市内外区转入时需要同时具备西城区个人居民户籍且法定监护人在西城区内有自有住房或租住公房等条件，然后登记于7月9号至12号进行办理。西城区教委学籍管理部门根据申请材料审核是否符合接收转学条件，并且根据相关政策和学位情况落实接收转学。另外呢，西城区教委再次提醒大家，再次提醒大家，再次提醒大家，转学登记结果与登记先后顺序无关，与先后顺序无关，建议家长提前安排好时间，不要去长时间排队等待。有很多家长确实着急，凌晨2点就在那排队，然后 但是这是没关系的， 没关系的啊，就是一种心理啊。 我们出发吧，每天七点半，90分的陪伴，100分的嘻哈。 嚯、我真的是没有想到，原来有这么多人被叫过家长。 对对对， 哎呀， 互动很热烈啊！哎、说说大家被叫家长的经历，找到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哎， 乖乖小熊说：“你听这名字， 嗯， 从来就不被找家长，为什么呢？ 嗯，因为你 是个，因为我妈是老师。 哎嘿。” 基本上就当是被告状了。小学老师我妈以前同事，初中老师我妈现在同事，高中老师我妈学生。 哎， 你说吧，你就说吧，24小时全天监视。 我觉得你不应该叫乖乖小熊，你该叫悟空，你妈叫如来佛祖，逃不出那五指山。来看看，我刚才呼唤了一下女同学，哎，有很多女同学来了。桃子说我是女生，我是女生。初一那会儿下午自习课，我和另外一个女同学聊天，当然由于聊的声音太大了，哎，我就聊给忘了，班主任就在后面敲门提醒，最后门都给敲破了，我都没听见，于是被请了家长。 你们这门不行啊。 我就想知道你得聊得多投入，你聊什么八卦呢啊，这是门都敲破了都听不见吗啊。 哎，他说聊天我想起个事儿，但我不记得是真的假的啦、 哦、 反正上学的时候，因为师哥嘛是中央电视台朱广权， 嗯 啊，打我一级， 哦，我知道，我认识 他，不是声音特别低沉嘛、啊、会有很大震动声音、然后后来也是上自习课聊天，然后老师推门进来说、你们班谁带 BB 机了，跟那儿 哎呦，哇，这是极高的荣誉啊。 对对对， 来来来来，还有很多朋友的那个挑一条短的，还有十几秒钟啊，说不完了哈。 和班主说我是一个班主任、你知道这个内涵多丰富吗？ 班主任你好，我现在看到班主任这仨字儿我都紧张了。 对对，接下来进入广告时间吧。 就我去找找我爸爸。 著名皮肤科专家针对皮炎、湿疹、荨麻疹、青春痘、白癜风、牛皮癣等皮肤疾病开展公益活动，即日起至7月15日，每天前60名患者可免费享受皮肤过敏原和皮肤 CT 检测。本次大型公益活动由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联合灯塔医生挂号平台共同举办，预约著名三甲皮肤科专家可拨打电话010-6955-6966 6955-6966。 广发银行于2018年7月10日至19日代销储蓄电子式国债，期限3年期、5年期，额度有限，售完为止，详询广发银行各网点。投资国债，利国利民。 街上余庆，国富民丰，北京华天庆丰包子铺。当道路千篇一律，我们让宝来重生 MQB 平台，动感造型，越级空间和配置，让人耳目一新。全新一代宝来，换新生，向前行。详细请咨询4008171888。一汽大众 由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联合灯塔医生挂号平台共同举办的白内障免费筛查大型公益活动正式启动。活动由多名北京著名三甲眼科专家参与，每天前30名打进电话可免费申请。白内障免费筛查活动申请电话：

本栏目由菜百赞助播出，幸福生活，爱在菜百。 菜百黄金指数播报。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昨天呢国际金价冲高达到1261美元后回落，晚间呢美国市场因为独立日休假期休市呢，国际金价窄幅震荡，截止到今天早上7点，国际现货黄金 1257.12 美元。下面为您播报菜百首饰店内金价，足金饰品990含量每克330元，足金饰品999含量每克338元。爱情之石红宝石是七月的生辰石，也是结婚40周年纪念石，象征炽热的爱情和美满的婚姻，也是母亲送给女儿最贴心的嫁妆，最暖心的成人礼。菜百红宝石月，千载难逢，千利克拉红宝石推展非凡开启，更有会员尊享品时尚珠宝等专享买赠等您来购，瑰丽红宝尽在菜百首饰，关注菜百首饰官方微博微信号获取更多活动内容。 Hello， 各位，欢迎大家回到我们出发吧，我是大帅。 大家好，我是王一。 今天早上和大家一起啊，咱们互动一下一个话题，就是你有没有过被叫家长的经历啊？和我们一起来说一说，大家一起啊，玩味一下啊，曾经有过的童年啊，这个，然后呢，也给一些同学们啊，这个。增加一些 教 训， 对对对 啊，长长经验教训。皮皮虾就说了，你们刚才读的那个学霸的那个，我老公惊讶地问我，是不是你刚才偷摸互动了啊？这不就说你吗？因为我呀，也是从小老是被请家长，因为我不写作业，也有因为我谈恋爱的哈 啊， 也有因为我迟到早退的， 真挺忙啊你。 哎呦我天哪，您这是，然后呢？ 家长住学校了吗？ 哎呀，记得也有一次呢，又被叫家长了。班主任说我学习不努力，老不写作业，还老跟同学自习时间出去玩，导致了学习成绩下滑。 哦， 我爸就问啊，怎么个下滑法呀？班主任就说，如果他能够跟啊王一大帅高磊一样认真努力的话，他就能考全班第一了，等等等等等等的。然后呢我爸就特淡定问啊，那我闺女现在多少名啊？班主任说她现在也就五六名吧。哦，我爸说哦，那挺好，先保持在五六名上吧，我挺满意的，如果能保持住的话，多注意休息，劳逸结合，我觉得挺好的。哇，这个 劳逸结合了，这主要是 艺啊，对 对吧，你 这属于玩着学的呀。 对对对， 哎，不过这种啊，就属于他有掌握了学习方法， 对对对对对，这可遇而不可求，你没法推广， 没法学，没法学的。 但是你说请家长，大家请的都很，学校啊什么的哈，听听这个， 对， 你不搭理我，我也不搭理你，那位，哎呀，中学那会儿脑袋疼，中午就请假了吗？两点那会儿呢就好了，我一看闲着没事啊，得去网吧吧。 哎呀，好好， 还是个黑网吧。 嗯嗯， 临走的时候警察叔叔就来了。当时网吧就我年龄大，让我跟着做笔录 啊， 做笔录 就你年龄大， 是啊，黑网吧嘛，所以就是小嘛。做笔录的时候，我还跟警察叔叔说，嗯，别告诉我妈。警察叔叔答应的很痛快， 嗯， 完事之后告诉我，我妈不来不让我走， 那可不是。哎呀，不，这有点狠啊，这你答应人家了是吧？ 但是法律是这样的，你未成年人不让家长来 啊，也是得接走啊，监护人得接走。 对，你万一磕着碰着怎么弄？ 还有一位叫飞了的， 你要注意到，这是警察叔叔请家长，这可不同于班主任呐。 对呀， 你感觉到了 吗？估计当时叫家长， 家长 腿都软了。我跟你说， 家长都得震撼， 孩子犯什么事儿了？ 警察叔叔请的， 还两点好了，哇，你这个头疼的呀，太及时了啊！还有飞了说了啊，我是女生哈，上小学的时候呢，上课说话。就被老师叫到办公室罚站，也不知道为什么那么巧，正好那天家里有事儿需要来早接我，于是我爸就来了，那么多年没来过学校，就那次来了， 撞上了呀， 还我在被罚站。你们也知道那个时候家长都没有电话的，所以就亲自来接 啊， 当时就看到了啊， 哦， 你买起哄啊你、哦！ 哎呀，我估计你爸当时的心情啊啊！来看， 齐峰说：“我小时候可乖了，根本没被叫过家长。” 哦， 我儿子不一样，他们班级倒是因为他们春游的时候照片里面，恶劣的手势，所有男生的家长都被校长请过去谈了一下。 哦，他们做了一个恶劣的手势， 小孩不懂，可能做了个什么恶劣手势呗， 这不好 啊。 小朋友， 所以校长很重视。 对对对，这不好啊。对，你这个要做一个文明的人啊。不要以为那样就能够吸引眼球了，那样只能挨揍。 你不要扮演校长了，在这 儿。哎，真的，你以为是吸引眼球，最后吸引来的只能是一顿胖揍啊！ 听着，你多么有经验！ 哎，来看一下那个秦贵口红就说了，你看我邀请女生来说一说，这么多女生给我面子，我是一个调皮捣蛋的女生啊，口红啊，说小学六年级的时候，我把我们班的一个男生的头给弄流血了。 女生啊， 他先骂我的，然后我一生气就拿了块小石头扔过去了，然后正好砸头上了。 哎呦， 然后呢就被叫家长了，我爸妈抓紧带他去医院，哦，最后我妈饿了我一顿。哎呦我天，好严重的惩罚呀！ 但是对于女生来说，饿他一顿可能也就。 是最严重，这哦，你给人弄流血了就饿你一顿， 人家是女孩子，你跟人家较什么劲啊？ 那也不行啊， 饿你一顿你管用吗？ 那也不行，你说小学的阶段，哪个男生能够欺负过女生？ 不是，你是被砸的那学生是怎么回事？ 我就是特别替那个男生觉得心疼， 不行，因为大帅曾经被 没有 被吊打过，有没有？ 没有，这倒没有啊。 哦，饿了一顿， 被跪打过啊。 山长说啊，早上好， 哎， 我上初中的时候，跟几个同学去一个小区里，砸人家单元门口的灯泡，砸完了人家修好了又去砸， 哎呀， 人家又给修好了，我还去，反反复复去了几次啊，最后一次人家竟然周围有埋伏，就把我抓了。后来学校就把我妈请来了。 你这个确实，你这个一定得 针对性， 必须得请来啊，对吧？ 干嘛呢？你这是 对有可能灯泡厂会保护你吧？啊，你这个简直太不像话了，这不太恶劣了啊！ 不是人家想我这一天什么都甭干了，就在这儿安灯泡的了。 好家伙，最后人家一看啊，来 图什么呢？你说你这是 不？这小时候这就说我们说啊，今天这个话题也是这个提醒一下 啊， 这些家长也好，孩子也好啊，调皮或者是怎么样，都是要付出代价的。 哦，哎呦天哪！流逝的岁月说，提醒大家注意，我们家女孩上初中那年青春期，电话局来电话说消费了1300多块钱 啊， 我都懵了，这打多少电话呀得？到电话局一问，人家说家里有人上网的吗？我说孩子上网。这就是2003年 哦，那个时候都是什么叫 猫的那种 ADSL 什么东西那个 对 那个 拨号 上网，而且巨慢啊，这个 就别嫌它慢了。但是无论如何是1300块钱 哦，这个太贵了。 对，所以家长还是这个太贵了，这是重点吗？ 对，这个是孩子。 当然，现在你看流量都免费了，但是也要注意他健康。 好 啊，上1300块钱。 哦，对，那个时候，而且还是03年的1300块钱哦， 吓死了，以为打电话说出 了。估计这你孩子听到这个价格也都懵了啊！好，接下来的时间，欢迎大家继续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来互动交流。我们接下来的时间为您说新闻。 一天的正确打开方式应该是：叫醒开心，洗净笑脸，穿好幸福，手提梦想向着前方，系好安全带，我们出发了。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体育方面的消息。首先还是要来关注一下世界杯，虽然昨天晚上没有比赛啊，但是呢即将展开的这个四分之一决赛也是大家所非常关注的。那乌拉圭队头号球星苏亚雷斯在训练当中受伤了，再加上他们的另外一位球星卡瓦尼伤势还没有痊愈，乌拉圭队好像遇到了大麻烦。 7月3号呢，乌拉圭队进行合练，除了此前受伤的卡瓦尼之外，所有球员都悉数参加。苏亚雷斯在训练当中右腿感到不适，然后一瘸一拐的走到场边接受了治疗。随后呢，虽然继续参加了合练，但最终还是提前离场了。目前伤情是否严重并不确定，乌拉圭足协官方也没有回应此事。 当然如果这两名 这个首发主力前锋不能迅速恢复的话，对于乌拉圭备战接下来的与法国队的四分之一决赛，将会是一个巨大的打击。当然也有可能是烟雾弹嘛。啊， 对，我也想说，所谓兵不厌诈， 是不是？ 对不对？啊， 都说我伤了，是吧？怎么 然后突然上场来个绝杀？哎， 对，就像那个什么巴西队踢之前，不是也说内马尔啊一瘸一拐走下场，那后来还不是一传一射啊？啊，对，还有一躺一眼，来看一下那个 全面的技能，我觉得这个真的，要啥有啥。 接下来我们跟大家关注一下大家的看球健康问题。 是是是，因为昨天没球啊，可能很多人觉得好不容易能睡个觉了， 补了个觉啊。 对对对，实际上世界杯有很多特困生，就特别困。 嗯， 他怎么应对呢？零点的时候，世界杯八分之一决赛，瑞典与瑞士之战的硝烟刚刚散去啊。 嗯， 话说小石关上电视，平躺在沙发床上，平复了一下心境，接下来他面临两道选择题。 哦，什么题？ 凌晨两点还有一场八分之一决赛，哥伦比亚对阵英格兰啊，看还是不看呢？看一定要看，这是南美与英式两种截然不同足球风格的碰撞。 好， 那么从零点到两点有两个小时的时间，睡还是不睡呢？ 哎呀，我天哪！ 睡怕是睡不着的，兴奋劲儿还没过吗？不睡吧，也真是有点特别困。 这是一位35岁特困生的第19个世界杯比赛日的一个状况啊。其实我们跟大家说一下，不同的睡眠状况反映不同的职业状况， 是 对吧？ 是是是， 睡眠状况一，晚上熬夜，白天补觉。那这种情况大多属于自由职业者，对吧？人家白天睡醒之后，照样可以自己干工作嘛。 啊， 自由职业。 睡眠状况二啊，有球有酒，一夜无眠。 嗯， 这样多数呢，就是私营企业主， 嗯， 啊，人自己是老板，他们看球演变成了社交活动。以前的球友、生意上的朋友，不管平时看不看球，到世界杯总想凑凑热闹， 哎，找个机会聚一聚嘛。 哎，互相约着一起看球，聚一起就免不了喝两口。 哎， 早晨回到家睡不了多久，到中午也就5-6个小时，下午又该忙自己的生意了。 哎，他们这就看球就不是看球了， 社交主要。 哎，对，当然。还有精挑细选保证睡眠，这样都是上班族，就像我们这种的，对吧？啊，看哪一场球不看哪一场球， 对对对对对， 还要有一定的区分的啊。 其实医生也有一些建议啊。 好，说一说。 适度熬夜，完整补觉啊。 好， 熬夜呢实际上就属于剥夺了睡眠。 嗯， 身体会随之产生应激的反应，如果长期你剥夺睡眠，调整能力又差，免疫系统就可能出现问题。 哦， 这不等于给自己用刑吗？ 啊， 世界杯呢幸亏是4年一届哈，对球迷来说是难得的节日，所以熬夜看球也很正常。人家觉得呢还是啊适度比较好，挑选一些好看的场次，不用每天都熬夜。熬夜的时候呢，你就不要大鱼大肉过量饮酒了，应该以清淡的饮食为主。 哦， 另外你还得协调好看球睡眠与工作的关系，你要有条件呢最好能利用其他的时间，比如休个假呀，让自己彻底看球也好，补补觉也好。 关键假期没有那么长啊，世界杯太长了。好， 今年转播的可能也早点， 哎呀，哎，高磊休假了，但是他不是 还不是为了世界杯？你说这，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先进一段广告，然后和大家一起互动一下。 栏目由菜百赞助播出，幸福生活。爱在菜百， 爱情之时，红宝石是7月的生辰石，是结婚40周年纪念石，象征炽热的爱情和美满的婚姻，也是母亲送女儿最贴心的嫁妆，最暖心的成人礼。菜百红宝石月，千载难逢，千里克拉红宝石推展非凡开启，更有会员尊享品时尚珠宝等专项买赠等您来，购瑰丽红宝尽在菜百首饰。关注菜百首饰官方微博、微信号，获取更多活动内容。 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将谈一谈房产税、土地增值税、契税外币折算的规定。 根据文件规定，在计算房产税时，对以外币为记账本位币的外资企业及外籍个人，在缴纳房产税时，都应将其根据记账本位币计算的税款，按照缴款上月最后一日的人民币汇率中间价折合成人民币。 在计算土地增值税时，土地增值税以人民币为计算单位，转让房地产所取得的收入为外国货币的，以取得收入当天或当月一日国家公布的市场汇价折合成人民币，据以计算应纳土地增值税税额。对于分期收款形式取得外币收入，应按实际收款日或收款当月一日国家公布的市场汇价折合人民币。 在计算契税时，如转移土地、房屋权属以外汇结算的，应按照纳税义务发生之日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人民币市场汇率中间价折合成人民币计算。 下期节目我们将会帮助大家了解关于个人所得税、印花税及资源税外币折算规定，若有需要望您及时收听。 哎，来看看大家的啊，这个我看到有一位叫家伙的，他就说了，我也是个班主任，我想叫家长，但是叫不来，为什么？因为我的学生都是留学生，是这样，你要真把他们家长叫来，你也跟他们聊不明白。 关键成本太高了， 哎，来个西班牙的、俄罗斯的， 不是，那家长更真的以为出大事了，哦、要不然十万八千里的是吧、嗯？ 好，叫过来以后说你孩子逃课了哈， 上课说话、 啊，上课说话了啊！ 家长说我们能视频吗？视频 说不清楚、啊， 一听，跟过去说再见，说上中专的时候为了逃课不上学，我就跟我妈说啊，嗯、学校要搬家了 啊， 就跟老师说呀、啊，我们家出事了， 嗯、 我得请一星期假。 哦， 眼看着一个星期啊就要过去了，然后就被他们知道了、 啊、 人家能不知道？老师就把我妈叫学校、嗯、一个劲儿的夸我呀，夸完以后我妈之后到家就一顿啐我、 哎、你 想着招呼 都能撒 都奇了怪了，学校搬家随便说呀。 一笑泯恩仇说了啊，小学四年级下半学期因为不写作业上课不好好听讲被叫家长，后来很严重了，甚至被劝退了大半个学期。 哎呀， 每次考试的卷子都是同村的同学给我送过来的啊，就是把卷子送过来、 哦、 自己在家里填 练习。 后来期末考试、哦、我就学生学校一笑泯恩仇了，把我放过我了，期末考试让我去了，结果我数学考了89，语文考了86，思想品德考了97，成为了一个传奇人物。 那你没这教训你自己也不会上进学习 啊。对啊，最关键你看你提升最高的是什么？思想品德。 对，置诸死地而后生。 哎， 小刘说哦，请家长，我家孩子可从来没有被请过家长、 哦、 从幼儿园到高中一直学习都特别好 哦。 去年考上自己理想的大学，首都经济贸易大学，为他高兴、 哦、 现在在大学也挺好的，人家是学生会会长。 哎呀， 女孩，人家这是女孩 哦，是女孩是吧？嗯、哦，优秀优秀啊！ 但相对于永恒的儿子说，我儿子可多了，嗯、和别的同学打架完毕。嗯， 这都属于被请，这都属于孩自己孩子，就因为自己孩子原因被去过、被请过无数次的家长们的啊。小小妈说了，上初中的时候，化学老师点了班里几个同学的名字，说只要化学不及格就要请家长。我考了59，就差一分、 哎、 被请了家长。这是上学期间唯一一次请家长，老师认为我是那种聪明但不好好学的啊、 哦， 但努力就可以学得很好的学生，老师是恨铁不成钢啊、 哎、 感谢老师没有放弃我对我的重视。这次请家长之后，成绩各科成绩突飞猛进，学习动力增加，受益众生。 你看 啊， 嗯， 特别好啊， 都当妈了嘛。 哎，这个然后越来越理解老师的做法了啊。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关注一组文娱资讯。 一天的正确打开方式应该是侥幸开心，喜静笑脸，穿好幸福，手提梦想向着前方，系好安全带，我们出发了。 来关注一下由林兆华导演、雷克生、李成儒等主演的话剧《老舍五则》将于7月27号到29号登陆北京保利剧院连演三场，还原纯正的京味儿。 另外呢，由阮维新执导的热血公安青春剧《青春警察》近日登陆东方卫视周播剧场。周播剧场 哦， 《青春警示》呢是一部集热血、青春、甜蜜、爱恋等多种元素一身的剧集啊，讲述焦俊艳饰演的古静和魏大勋饰演的唐一休等组成的青春探案组与罪犯斗智斗勇的故事。 嗯。即将于本月9号播出的青春偶像剧新版《流行花园》日前发布了由戴佩妮演唱的深夜版《你要的爱我流星花园》，让你去看流星雨落在这地球上。 那时候小还不知道这就是灾难。鞠萍、董浩、金龟子、小鹿姐姐、红果果、绿泡泡，这些伴随90后成长的少儿节目主持人，都在明天开始上映的星点动画《新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三：俄罗斯奇遇记》的配音阵容当中聚齐啦。 哎，再来看一下，作家徐小兵写作近40年，近日他首次推出绘本作品《海百合》。这个徐小兵说他少时习画，画画功夫已经暗自累积多年。海百合的故事主线改编自他自己的长篇小说《炼狱之花》，承续了他以往作品清灵神秘的语言特色，讲述的是一段幻美的海底传奇。 听着还挺有吸引力的啊。另外呢，新华书店抗战书店近日在位于丰台区宛平城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内隆重开业。抗战书店营业面积将近300平方米，集中展示各类图书和音像制品5000多种，首次引进主题类模型、文具、参观纪念品和文创产品数百种，让来馆的观众呢得到更加丰富的体验。 您正在收听的是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 你看啊，说到请家长，莫草儿说听了半天，我觉得你们说的都跟神话一样。我那时候再逃也不敢请家长啊，感觉小时候要是被请家长，那简直就天塌下来了。 是是是，小学是、 真的，那个时候真的、如果真的被叫，虽然现在大家说的非常的轻松， 对、 感觉很搞笑。 当时感觉度日如年呐、 那时候我跟你说，那都是真天塌下来。 对， 安说了啊，说说我吧，人家是请家长，我家是我家长去学校找老师了。哦，还有主动送上门啊！上初中的时候呢，班主任因为一件事情冤枉了我啊， 哦、 让班里的同学孤立我，不让我上课。然后我爸妈就一气之下去找到了学校里啊、 那是应该的， 那是应该的。如果遇到这样的事情，那肯定 是学校怎么处理的呢？ 结果呢是校长出面批评了这位老师，然后怎么说呢？就是后来高中还是在那个学校，我当上了班长、那个又碰到那位老师，那位老师还夸了我一番啊， 就大家都成长了呗，是吧？ 对 啊，HZ说，哎呀，你不知道，现在孩子上幼儿园，我作为家长，每个月有参加不完的活动，嘿，哎，老请，忙死了，比孩子都忙。好像现在是这样，就一起完成的活动特别多，有点太多了，我觉得。 而且就关键有那种群，有很多事情都是让家长来完成、 对对对 对 对 吧？ 鲍布兰说啊，我不用被叫家长，我在我妈妈的学校上学，有什么事班主任老师就吼一嗓子，我妈就溜达过来了。但是你这个不是严重，刚才我们还看到了一个是吧、爸妈都是学校老师。 对，就是这种其实最可怕，一睁眼哎呀妈呀老师好。 对，说爸妈都是学校老师，他们俩都不用回家讨论、 你说都没有个放假的日子。 办公室一商量就知道怎么对付我。 啊，樱花说了啊，我没有请过家长，因为我很乖，但我哥就不是了。这就来了一位出卖自己哥哥的啊，说那天不是请家长，而是老师来到我家，说他没有去上学， 家访了都。 哦，等我哥回来以后，我爸问他，你上学了？他说上了。我爸说，你上学了，那你老师怎么说你没去呢？这时候我爸发现他没拿书包，就问他，你书包呢？你不去上学了吗？你书包呢？这时候他发现说，发现不说不行了。就是说书包在城墙洞里，那时候我家住在二环，还有城墙呢，不用说那之后就是一顿暴打呀。住在二环有城墙哪儿？ 早先的时候 明长城啊， 城墙和长城，那原来北京都是有城墙的呀、外九那些皇城、那城门在哪儿挨着、 那是真的是很应该 是大一些， 点大一些了哈、 要不然出卖一下也无所谓呢。 哎呀， 现在脾气都平和。就是新鲜的鱼儿说的，我不用叫家长，我爸妈都是老师，在办公室里他们就交流了，根本没有秘密可言。 哦，还有争说高三省重点高中，因为个子高坐最后一排，周围男生多呀，上课老找我聊天，那是因为你漂亮，对吧？班长为了遏制我们上课聊天，就坐在我旁边， 多没有责任。班长 最后因为受不了我们的聊天，又换走了， 太吵了。 班长受不了了，好，接下来时间我们先进到广告啊，回来再聊。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砝码。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大家好，我是赵赵。2018年关照全国巡演北京站即将开场，7月6日晚7:30，北京展览馆剧场，我们不见不散。 7月6日赵赵关照演唱会，全国统一订票热线4006228228。 一汽丰田 RAV4 荣放，购车首付50000起，至高2年零利率，置换补贴4000至6000元。详询当地经销店，到店扫专属二维码，参与足球竞猜，惊喜等您拿。 猴哥，狗年宴席喝啥酒啊？ 哦，嘿嘿嘿，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玉帝大寿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坐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星夜会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丽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友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 三伏苦暑天儿，嗓子晒冒烟儿，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儿，脚上踏拉板儿，手里把脚扇儿，就等老爷儿下了山，马溜出去找凉快儿。桐梓河边沙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儿，街上听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868588，6868588。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游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马上来连线一下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气象工程师郭工，为大家介绍一下最新的旅游天气的情况。你好郭工。 哎，主持人你好。 哎，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天气的情况。 嗯，我们先说一下北京的天气。北京天气呢，今天是有这么三个方面的重点。一个就是早晨的这个轻雾，第二个就是高温天气，第三个呢就是预报的这个雷阵雨。关于这个轻雾的问题呢，早晨能见度大部分地方呢就是3到8公里，城区基本上是在4公里左右。这个呢对交通出行没有什么影响，而且随着气温的上升呢，这个能见度还会有所改善。但是有呼吸道疾病的朋友呢，最好是出门是戴上口罩进行防护一下。因为今天这个气温高，光照条件比较好，有利于这个臭氧的生成。预计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呢是在3到4级，空气呢不怎么好。这个关于今天这个气温呢和昨天比啊，是一个基本持平的一个状态。昨天南郊观象台的最高气温是35.9度，今天预报的最高气温是36度左右，还是一个高温天气，这个高温蓝色预警信号呢还是在持续中。关于今天预报的这个午后西部和北部地区有分散性雷阵雨，以及今天夜间有全市性雷阵雨的这个问题呢，从这个大的形势上来看的话，今天这个没有什么大的天气背景，不利于这个雷阵雨的这个形成。但是呢今天本市这个就是高温高湿，这个还是这个高能量，这样的话这是一个这么一个基本状态，这样的话就容易在局地生成和发展这个对流云的单体，所以呢有可能出现这个雷阵雨的天气的。但是就是说它不是说大范围的明显的雷阵雨天气，是一个这个比如说可能是东一块西一块这么一个状况，是比较零散的。不过虽然是零散啊，但是这个午后也有可能出现这个局地的短时强降雨，这一点呢就需要引起大家的注意了。这个对突然出现的比较急的这个降雨呢，不要过于紧张，先找安全的地方躲一躲。这个雷雨啊不会总待在一个地方不走，很快呢就能过去。另外就是今天还需要注意的就是防暑降温这么一个问题。中午前后啊，这个长时间的户外活动容易引起中暑。要尽量的减少这个户外活动，这是北京的一个天气情况。那么咱们京津冀地区呢，就是石家庄的最高气温呢，预计比北京呢还要高一些。天津呢最高气温是34度，比北京稍微低一点。总的来说呢，就是今天京津冀地区呢，就是气温高，空气湿度大，这个天气闷热的程度比较明显。重点就是防暑降温了，不要长时间的在室外， 出门呢要注意这个防晒，这个穿衣服呢要穿这个透气性比较好的，要注意这个避免过度的熬夜，保持比较好的体力，才能这个避免中暑啊，或者其他疾病的这个侵入。那么就全国的情况来看的话，今天东北地区和这个长江中下游地区这个降雨比较明显，这是一个重点。中央气象台今天早晨6点多呢继续发布了一个暴雨黄色预警信号，说的是预计今天到明天这个江苏大部、安徽中南部、浙江西部、江西北部、湖北东部和西南部、湖南北部、重庆中东部、四川南部、贵州北部等地呢是有这个大到暴雨，其中呢这个安徽南部、江苏中部、湖北西南部、重庆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呢是有大暴雨，这个大暴雨降雨量呢就是说100毫米以上到180毫米以下这么一个量级，并且呢这个雨强是比较强的，也就是说它是短时间内下雨下得比较急，这么个情况会这个可能出现这个概率还是比较大的。这一点呢就是说旅游者呢要特别的要引起注意，这个短时强降雨呢容易这个造成积水，这个地质条件差的地方呢还容易引起这个次生灾害，对这个安全威胁是比较大的，需要注意特别的注意。另外的话就是吉林东南部、辽宁东北部等地呢有分散性的这个大雨或者是暴雨，局地呢是伴有这个雷暴大风啊还有冰雹这样的强对流天气，那东北地区这个旅游呢也要注意这个防范强对流天气的一个不利影响。那么今天长江中下游地区的这个雷电活动是比较强的，尤其是武汉向下游沿江一带，这个雷电雷雨云的发射是比较旺盛的，这样的话对航空方面的影响比较大，要注意这个航班的一个信息吧。总的来讲今天这个天气形势就是这样的，主持人。 好的，非常感谢郭工给我们带来的介绍，谢谢您，再见。 好，再见。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交通情况。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潮热盗汗、失眠多梦、心烦易怒，请用同仁堂牌坤宝丸，滋补肝肾，镇静安神，治疗更年期症状，同仁堂国药。 人保直销车险又叫必应，全新升级车险全程托付服务，车险管家免费上门接车，再办车辆定损、理赔、维修，修复后第一时间送返，服务有保障，放心看球赛。 400-1244567， 一起来关注一下路况。那么目前呢，西五环八角桥到杏石口桥南向北，西四环岳各庄桥到科峰桥北向南，还有呢南五环德茂桥到荣华桥西向东，以及建国路四惠桥到国贸桥东向西，西直门北大街西土城路到二环北向南，莲花池东路西三环到西二环西向东。以上这些路段的平均时速都是低于20公里的。在这儿，北京文艺广播提示您，请您一定要注意出行安全。 您正在收听的是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 清晨北京资讯汇聚，思想汇聚，心情汇聚， 出发向前，我们倾听，我们表达，我们创造， 一起走，欣赏眼前风光， 一起走，朝向诗与远方。 北京文艺广播，每天清晨7:30， 我们出发吧。 本节目由中信旅游赞助播出，中信旅游环球旅游好伙伴，10109898，一家一团去旅行，时间自由，行程私密，专车专导，服务专享。中信旅游诚意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与熊孩子的甜蜜时光，献给父母温暖的陪伴，全家出游就选中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109898，或登录中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 好的，各位，欢迎大家在一段广告之后继续回到我们出发吧，我是大帅。 大家好，我是王一。 最近这几天我们一直在说，很多的朋友那个家长朋友们啊都已经放假了，那这暑期到底去哪里玩啊，包括有哪些有意思的活动，更加需要注意的是有哪些活动是有品质保障的，那么您可以听一下我们最近的一些这个节目啊，因为我们会集中一段时间给大家介绍一下北京市商务委在2018年7月7号开展的2018妇女儿童消费月的一些主题促销和宣传月推广的一些活动，那么这些活动呢会联合很多的商家来为我们的北京市的一些这个消费者啊带来更多的好的品牌和好的活动， 对 吧？ 对，尤其是精选出来的一些优秀的商家， 对 对 对。所以马上请出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几位嘉宾，首先要欢迎一下活动的承办方负责人，北京京大通达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的王丽倩王女士，你好。 主持人好，大家好。 那接下来还要欢迎一下就是品学儿童教育互动平台的负责人郭海燕，郭老师你好。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们大家好。 哎，欢迎您。那接下来还要欢迎一下金宝贝北京区的运营董事露露女士，你好。 各位的听众大家好。 哎，欢迎啊三位。这样我们先请这个王女士给大家说一说咱们这个活动是什么样子的啊。 是这样，我们这个活动呢是由北京市商务委主办的，然后叫2018妇女儿童消费月，主要是针对女性尤其是孩子，我们搞的一个系列的促销的活动。 哎， 然后这周五在先奥购物中心，然后包括周六我们会有分享会的活动，然后7月14号跟7月15号就是下周末会在华润五彩城，然后也是有很多商家会集中的有这个分享体验，然后现场会有一些互动的区域，比如说新奥购物中心我们会有一个迷你的小足球足球场，然后大家可以小朋友可以过去踢球，还会有奖品，然后包括这个金宝贝在那儿也有一个儿童区，现场会有老师带着孩子们一起玩，然后家长有什么关于儿童早教的一些问题也可以现场咨询，就有很多比较丰富的内容。 那这样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马上让这个金宝贝以及品学儿童教育的两位来宾啊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你们那都有什么好活动好不好，先金宝贝先说一说吧好不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金宝贝早教是针对0到5岁的婴幼儿早期。 哦，早期教育它。 对，是的，是的，那世界的金宝贝是从1976年开始的陪伴，经过40多年的积累，已成为享誉全球的儿童成长方式的专家。那么现在呢，是落地40多个国家和地区，在全球已经有了将近700多个早教中心了。那金宝贝在2003年进驻了中国，现在已经覆盖150多个城市，在全国已经有360家的早教中心了。那2018年的话呢，金宝贝我们继续前行，启动了3S 的发展理念和品牌升级，以全新的品牌形象和活力继续助力家庭孩子充分的成长。我们会从 sweet、strong、smart 3个领域驱动金宝贝课程研发和教学系统设计。 哎，这个给我们解释一下，这3S 是什么？ Sweet 是代表孩子能够自信快乐，Strong 呢是让孩子能够健康灵活，Smart 是让孩子能够好学和好奇。 保持这个好奇心， 对 吧？ 3S 的教育理念是吧？ 对， 那其实这一段时间就是在我们的品牌推广月活动期间，会给大家带来哪些这个精彩的活动？介绍一下。 这个活动特别特别具有吸引力。那在7月6号、7月7号新奥购物中心的时候，我们会有金宝贝的专属的活动区域，也会特邀请我们的超级指导师来在现场，能充分的呈现金宝贝的经典3S 课程理念的 demo 课程，所以到时候我也会在现场，如果家长和小朋友家长有任何的问题也可以向我来咨询育儿的问题。 好的， 育儿的问题。 哎，当然我们跟大家说一下，今天听我们节目是有奖品的，尤其是那些有0到3岁的宝宝的朋友啊，金宝贝给大家提供了8家门店的免费体验课一节，价值是428元的啊。我们会有几个名额，3个名额，如果您现在啊想要去参加这个体验课的话，您可以把自己的姓名和电 话发给我们，然后呢我们就会就这个从中挑选 一下 抽取一下 啊。 我也很好奇，比如说这个早教包括咱们这体验课都包括哪些呢？包括现场的这个样本的这个课程哈，都会做些什么事呢？ 他是有一个特别的权利，是没有在加入我们金宝贝的就非会员的宝宝家长们能够跟我们正常的会员享有一样的权利，能够参加我们正式的课程，能够充分体验我们课上每一个环节小宝宝是怎么样一起来互动的。 哦，那咱们那个就是在就哪一天是有线下的活动啊？就比如说那个跟商务委的合作的活动， 新奥这个， 我们是在7月6号和7月7号 啊， 两天， 是的， 这两天的时间， 是的， 大家到那儿，比如说都能做些什么，比如提什么样的问题，或者接受什么样的交流呢？具体的， 到现场的话，如果是家长朋友们如果有育儿方面的任何的问题，可以我在现场可以给妈妈来解答 任何问题。 对对对，然后同时的话呢，我们也会邀请我们金宝贝的超级指导师，然后来给我们来展家长朋友们来展现我们经典的娱乐音乐和艺术的体验环节。 比如说小朋友一吃饭就跑，就喂他吃饭满桌就跑，这怎么办？ 对，这些所有的问题现场的话都会给到妈妈专业的指导。对，这是经常会遇到的育儿问题。 好的， 还是个常态问题。 对对对对对。哎，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请这个咱们的品学儿童教育跟我们说一说你们有什么样子的精彩活动好不好？ 好的。大家好，品学呢，我先介绍一下啊。品学是我们北京北投商业地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创立的自营儿童教育互动平台。我们呢注重的是咱们课程的品质和服务。目前呢，我们提供的课程呢有绘本英语、编程机器人、少儿篮球课程。我们呢为了针对这次妇女儿童消费月呢，为了让女神和小鬼头们更好地感受到我们品学的品牌形象和服务，我们也是在这一次活动中提供了三个小活动的呈现。对，具体呢是在7月7日，也就是本周日的下午3:30到4:30，我们首先呈现给大家呢是我们的绘本英语的外教与那个绘本英语的小学员们带来的一个舞台剧。叫蒙哥小剧场之蒙哥初遇故事部落。在现场当中呢，就是参与互动的小朋友能够聆听我们北美英语外教在现场宣讲的绘本英语故事。然后小朋友们呢跟那个外教呢一起在这个故事中寻找答案，帮助蒙哥呢破解魔咒，找到回家的路。如果能够成功的帮助蒙哥找到回家的路的话，那这些小朋友将会获得精美的小礼品。当然了，如果在现场当中大家没有尽兴的话，也可以到我们购物中心的 H2层的门店内再继续进行更好的体验。 好的。 那我们第二个小游戏呢是由我们品学的编程机器人教练以及小学员带来的猜数字的游戏。那猜数字呢是一种古老的密码破译类的益智类的小游戏。它是起源于20世纪的中期。那这个小游戏中呢其实是运用了数学排列的一个知识，那可以锻炼咱们小朋友的这个逻辑分析能力是一个参与度非常高的烧脑游戏。如果咱们的家长们非常想看看就是咱们宝贝这个小脑袋中能够爆发出怎么样的巨大的能量的话，那希望咱们的听众朋友们赶快于本周日的下午3:30到4:30来参加我们的猜数字游戏。同样呢也可以到我们的门店内新奥购物中心 H2层门店内有一个免费体验课的一个体验。那第三个展示呢是我们由我们新奥品学篮球小学员带来的儿童篮球技能的一个展示。现场有参与的小朋友呢可以得到一个优惠的一个活动，是99元3节课的一个活动。这个就是我们在这次活动中7月7号将要呈现给大家的。 好的，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稍事休息啊，一会儿回来跟大家介绍一些更多的在这个商务委主办的妇女儿童消费月里的精彩活动，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啊，暑期有一个好去处。 节目由中西旅游赞助播出，中西旅游环球旅游好伙伴，10109898。 一家一团去旅行，时间自由，行程私密，专车专导，服务专享。众信旅游诚意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与熊孩子的甜蜜时光，献给父母温暖的陪伴。全家出游就选众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109898，或登录众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 欢迎大家，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我们出发吧。你好，我是王一。 刚才跟大家介绍了，带来了这个金宝贝还有品学儿童教育的一些这个活动介绍啊。 对对对。 那当然今天品学儿童教育呢也给我们带来了奖品。奖品就是3到12岁的新奥购物中心免费体验课一节，然后呢这个包括什么绘本英语、编程机器人的，还有儿童篮球的，这些课程各一节。 都包括。 对对对，都包括。 对吧？是比如说是我一个名额，我去了都能玩这三样的，学这三样。 对，是的，每一位学员 啊， 每一位学员都可以参与到这3种课程内啊。 哦， 有 几个名额？ 3个名额。 对，3个名额。 哦、好的，那这样的话、各位啊，我们先看一下，咱们金宝贝刚才也说了，提供了3个名额，可以参与到金宝贝的活动当中。 嗯、 现在已经有这个张龙洽，我们看到了，还有王英杰发过来自己的姓名和电话啊、您可以参与到金宝贝当中，包括还有小肥羊问我们是在这儿参与吗？是在这儿，但是我们现在没有看到你的姓名和电话啊，您需要发一下。嗯， 对对对，实际上呢，金宝贝更多的是针对小一点的， 对，0到3岁， 0到3岁，他们有一个正好衔接起来了。 对，那品学呢、是要 对，我们针对的是3到12岁的。 哎， 对， 这样金宝贝 的宝宝啊， 对对对， 一个归老大了，一归老二了，咱有这种可能性。 金宝贝刚才说了，是这个体验课是8家门店的一个体验课啊，咱们哪8家门店跟我们说一下啊？ 具体是北京中关村中心、龙德中心、翠微中心、回龙观中心、万柳中心、五棵松中心、创客中心和我们的北苑中心、8家。 哦，好的， 西北地区都半包围了，我觉得感觉。 昌平、朝阳和海淀。 对对对 对, 对, 对。 哦，主要是以这个方向为主啊。 是的，是的。 那个还有一些什么样子特殊的活动，也给我们再介绍一下啊。 好的，那在现场的话，我们也特别推出了我们啊7月份特别配合这个活动推出的年卡课时包，也就是一年可以上84课时，然后总价是21600。那2年的话可以上168课时，总价是31400，单价是非常非常的便宜，几乎回到了金宝贝4年前的价格，所以特别特别的优惠。 对，实际上呢，这是一个国际的大的品牌，很有经验的，所以刚才我们也在交流说有没有具体课程可以来跟大家来列举，但是露露刚才也跟我们底下交流了，说是根据不同的年龄小朋友自身的特点都是有针对性的，所以不是泛泛的这样来讲的、 是的是的、 大家对参与感兴趣的话，找到北京文艺广播，您得说上您孩子是多大、 对，您要参加哪个活动，因为现在很多朋友发过来了姓名和电话， 对， 但是我们分不清你们是要参加哪个，因为他孩子年龄不一样，有0到3岁的是金宝贝的，然后3到12岁的呢是品学儿童教育的， 对对对 啊，您跟我们说一说您要参加哪一个， 各有3个名额啊，还是比较有限的， 对、 是的， 不过您现场体验呢，这个都可以去，是在我们新奥购物中心，对吧？这个 A 入口出外，那么实际上是7月6号的10点到17点和7月7号的10点到17点， 对， 大家现场可以都去。 对，我们让丽倩再给我们说一说现场还会有哪些精彩的活动，好吧？ 那个除了两位这边的一些分享之外，还有体验之外呢、我们其实还有很多内容哈、我们基本上是半个小时一个换场，就是内容还是非常丰富、然后比如说7月6号的下午我们这边就有还有像亲子儿童游泳的这块的宝迪兰也是针对幼儿的这块，然后这个还有这个骑动力的网球体验，然后那个7月7号呢有这个东方华研的这个针对女性的养生茶的一个分享，然后还有红酒，这些都是女性比较喜欢的、那孩子呢还有这个体育方面的，比如说正心馆的和气道，就防身术的这一块，然后还有像那个艺术伞、阿莱亲子，就是现在平衡车不是 那个亲子方面特别火嘛，然后我们现场也会有分享，然后也会有体验，然后包括音乐类的，还有这个雪乐山的室内滑雪。就本身雪乐山它在向后购物中心这边也有一个店，就是大家分享完之后可以直接到它的店里去体验 啊、 就是基本上半个小时一场，半个小时一场， 活动内容特别丰富， 对对对 啊，所以两天呢基本上都有各自的特色， 对对对、 哎，我看到其实根据还有很多是针对于家长，像比如说品酒会是吧，也有这样的 女性说喜欢红酒吗、 啊、 对对对，就是我们现场也有这个红酒的展示、 嗯、 就大家过去可以做一些品尝、 啊、 然后我们是集中在七月七号的上午，然后会有半个小时的分享、 嗯、 就告诉大家比如说红酒的一些基本的常识啊，怎么辨别这个酒啊啊，然后我们下周也是安排了，就是请这个艾伦葡萄酒的那个负责人过来给大家再专门的讲一下这个红、嗯 大帅的问的意思就是说，是不是只有女士可以参加？他可不可以参加？就是老爷们儿们， 我在门口等着接人就行哈， 都在家补觉呢，你知道吗？刚才这个活动特别丰富哈、 嗯， 而且其实我们这儿有奖品嘛，现场也是有奖品的，是吧？ 是的， 刚才说金宝贝的活动，现场也有奖品。 是的， 啊、 我们就是八家金宝贝中心，然后是我们的非会员，同时是针对零到三岁的宝宝家长们都可以到我们的八家中心，可以享受免费体验课一节， 嗯， 加。金宝贝限量版的雨伞一把，还有特别专业的育儿商测评一份、 哦、 对，所以刚才说到的金宝贝很专业、 嗯、 对，就是针对不同的孩子的敏感期，针对不同的课程、 嗯、好，那我们说这些活动呢都是在新奥购物中心，新奥购物中心在哪儿呢，又是什么样的一个这样的购物中心呢，我们让这个郭女士给介绍一下 好 不好、 嗯、 好，哎，新奥购物中心呢，它是坐落于北京奥林匹克公园中心区，紧邻鸟巢、水立方、奥林匹克森林公园，是一个集休闲娱乐、文化交流、购物餐饮、主题体验于一体的大型购物中心。目前呢，我们拥有110余家时尚店铺，涵盖了 CGV、星星国际影城、顺电、天虹百货等主力店，从潮流女装到品质男装，从母婴儿童到鞋包配饰，一应俱全。当然了，还有咱们饕餮食客最爱的美食街、 嗯、 啊，包罗了各地的特色美食、 嗯、 集合了有小吊梨汤、与海肴、鼎悦、有约客等60余家的餐饮。 嗯， 那 我们可以玩，可以逛，可以吃， 对，可以吃 啊， 一应俱全。那我们 H2层呢，就是我们儿童娱乐教育区。首先是我们品学儿童教育平台然后呢还有那个易贝乐国际少儿英语、 嗯、 灰姑娘国际儿童艺术中心、月宝园国象常青藤等等这些具有影响力的教育服务平台。 嗯 嗯，那我们还有这个拥有2300余个停车位。 对，我正想问这个问题，你想想一家子去肯定得考虑停车的事儿。 对对 对, 对， 哎，是新奥是那个停车一下去要转好几圈的那个， 是的， 就是那个你基本上你停一次车就能感受一次过山车的那种感觉，不是过山车，就是特别刺激的那种驾车体验的那种感觉啊。 但是它地儿大嘛，因为它深嘛， 对 吧？ 对对对，是的，是的，我们2300余个停车位。而且我们的会员呢可以使用积分自动抵扣这样的停车时长。 嗯 啊，这样呢除了我们的不论是新会员还是老会员啊，都可以通过这个各种形式参加到我们目前的这个会员沙龙，包括家庭手工 DIY 场馆展示、免费阅读、亲子活动运动健身等等这些活动。 嗯 而且我们会员在购物消费后的积分还可以兑换到积分商城的各种商品，观影券呀、代金券呀、体验券呀等等。购物中心呢除了这个全业态的消费外呢，我们目前还有 H2 层的这个龙式运动场地。也就是我们可以说是目前唯一的在那个购物中心内的那个700平的这种标准的篮球场地。而这个场地呢也是运用于我们品学的儿童篮球的这个课程的教授以及咱们成人的这个运动体验。 都是可以的。 可以给大家规划一下。你看这个活动10点不才开始的嘛，你可以早点去到这个奥森中心啊，做做早上锻炼呀， 对， 跑跑步啊，差不多了，回来之后再来参加咱们这个活动， 对， 吃个饭休闲一下， 对， 很丰富。 好的，那今天呢，非常感谢三位给我们带来了如此精彩的活动，也希望大家一起关注一下商务委主办的这一场，从7月7号开始的 妇 女儿童消费月活动。对吧，会在其中给大家带来非常多的这个好玩的事情和活动。 对，尤其男士们在家看世界杯比较任意妄为之后，是吧，是不是应该补偿一下人家 这个，对妈妈和孩子啊， 对呀， 可以让他们去玩一玩，我们继续看球好不好来那接下来今天谢谢三位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谢 谢李倩， 谢谢。 好，那今天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啊，再次感谢各位的收听，我是大帅， 我是王一， 下一个节目是 娱乐72变。